《圣咏集》第28篇。上主，我在向你呼号，我的磐石，不要置若罔闻。你若对我沉默不语，我便无意向阴府里沉沦。当我朝着你的圣所向你呼号，高举我手时，请俯听我的哀悼，求你不要把我同败类一起搅绝，不要把我同作恶的人一同消灭。他们与人口谈平安，但心中却十分阴险。愿你照他们的作为，照他们行为的邪恶报复他们，照他们手中的事业，给他们应得的报应，处罚他们。他们不关心上主的功成和他手中所行，但愿上主粉碎他们，不要再使他们复兴。上主理应享受赞颂，因他听了我的祷声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护佑，我对他全心依赖，必获扶助。为此我满心欢喜，赞颂歌舞。上主是自己人民的力量，他是受缚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人民，祝福你的百姓，求你牧养他们，提携他们，直到永恒。